第35章，新考生。余姚后来又说了很多，大家从中得知了一些信息。他说，考试内容五花八门，古今中外都有，每场都以相应的科目知识为基础，知识点本身可能并不难，甚至非常简单，但系统总有办法让他要你的命。不同考场能容纳的考生数量不同，所以能不能成为队友，全靠随机。余姚作为 BUG， 是仅有的自由考生，他可以自主选择考场，所以他才能跟害他的秃头一起考物理，又能跟帮他的油货余文一起考外语。他会利用自己的身份给同伴帮忙，但不会帮得太明显。比如在茶苏村， 那些鬼手找人有个特点的， 余姚说，如果既有客人缝了娃娃，又有客人没缝，他们会优先去找缝过的客人。余姚被黑婆复活后，算是半个茶苏村的人，只要他在的地方，鬼手会下意识忽略。所以考试的第一天晚上，只有梁元浩和陈斌缝了娃娃，也只有他们两人落单，鬼手自然直奔房屋。而第二天晚上，鬼手本该先找陈斌，但当时陈斌和余姚他们在一起，于是鬼手退而求其次，转头去找油货送死。至于第三天，油货一人缝了16个娃娃，拉足仇恨，余姚则紧跟着其他人，鬼手目标明确，所以封得彻底。陈斌直到现在才知道，自己居然又死里逃生一次。陈斌对着余姚千恩万谢，又忍不住问道， 这些事儿你怎么不直说呢？ 余姚声音轻柔，低声说， 我看起来是个孕妇，如果表现得太反常了，知道的太多，同伴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照我说的做，而是怀疑、警惕，甚至把我放到对立面。 众人沉默下来，他们试想了一下，居然无从反驳。 但你们很特别，真的。 余姚认真地说， 从刚见面起，你们释放出来的都是好意，要给我包红包，喊我姐姐，替我受了惩罚也没有怪我，还借我衣服穿。我以前总是不开心的，觉得自己像个游魂，在考场里面穿来穿去，现在偶尔会觉得自己还活着，这得谢谢你们，所以我才打定主意跟着你们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 余姚挽了一下头发补充说， 不过这是我之前的想法，现在你们应该不太乐意了。没关系，我都可以理解，换我也会有点膈应。 油货始终靠在房门口，等余姚全部说完，油货突然打破沉默说， 没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，我跟谁一个考场都一样。 余姚愣了一下，老余父子也连声说， 想跟就跟嘛，反正我们不膈应，你又没害过我们。 对了姐， 余文忍不住问， 余姚不是你的真名吧？ 否则第一场考试，那个秃头男人听见这个名字，怎么会没有反应呢？余姚这次真的红了脸，他抱歉地说， 对不起，当时没说真话，这个名字是我临时编的，因为感觉你们很亲切，还借了你们的姓。 他说着，把手里的房卡翻开，背面朝上往前一推，上面写着姓名舒雪，准考证号86055720091318112127，已考科目外语，累计得分12。 这个是我的名字， 余姚对余文说道。 数学？姐，你爸妈取名跟我家一个品位，看来不同性也没影响，800年前准是一窝的。 余姚，哦，该叫舒雪了。舒雪跟着笑起来说， 我以前还碰见过名字谐音像物理的呢，凑三个结拜吧。 不过你怎么只显示了一门，累计分数也没叠加呀？ 大家又纳闷起来。 一直都这样的，每次到了休息处只显示刚考完的科目和分数。 哦，这样啊。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油货就直戳重点。 那你不是永远不能考完吗？ 是呀。 舒雪沉默片刻又笑了一下说， 不过能把你们顺利送出去我也挺高兴的。 油货垂眸思索片刻，把娃娃放在他面前。村民拿到娃娃是解脱，那么舒雪呢？会不会也是解脱？ 谢谢。 舒雪温声说， 其实以前住在茶苏村，我每天都会拿起这个娃娃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可能只能对村民有用吧。 油货却说， 不一样。 舒雪一愣， 题目说过了，得是考生送的。 油货弯了一下腰，又把娃娃往他面前推了一下， 我现在送给你。 舒雪愣住，目光落在那个代表他的娃娃身上，一眨不眨。那一瞬间，舒雪居然觉得很紧张。油货瞥了一眼他紧扣的手指，拎起桌上的背包说， 收不收你自己决定吧，我困了，睡觉去了。 众人心说，你怎么又困了？油货一走，其他人也觉得为官不妥，打了个招呼便纷纷回房。 这之后的几天，除了一日三餐去楼上餐厅，舒雪始终没有出过房门，其他人也差不多。头两天他们还去周围溜达溜达，后来发现这个休息处实在冷清，大街小巷见不到人影，好多楼夜里亮着灯，但敲门从来不回应，估计只是装装样子。饭店他们吃不起，唯一可逛的百货大楼目前折扣有限，油货被拽着逛了几次，终于不耐烦了，直接把房门反锁了事，门口挂了个勿扰的牌子，闷头不叫。5天的休息时间眨眼就过了，第五天清早7点不到，酒店大堂聚了一堆人。油货这一次睡够了，难得没有起床气，他塞着耳机下楼，一进大堂就看到了舒雪。那姑娘闷了5天，再出现时居然没有什么变化。油货扫了一眼她的肚子，摘下左边的耳机。舒雪抢在她开口前说道， 我想过了，我还想再跟你们考一场，就让宇文把娃娃先收起来了。以前听人说过考场难度每场会有波动，第三场大概率会麻烦一点，我有点担心，等你们考完这场我再把娃娃收了也不迟。 油货不爱插手别人的决定，听完没说什么，点了一下头，又把耳机塞了回去。7点整，他们准时进了百货大厦。大厦上下一共8层，应有尽有，跟一般商场的规格差不多。 哎，我的妈呀，还有珠宝首饰呢。 余文看着一列列柜台感叹道， 哎呀，这些东西何必放出来呢，干占地方不顶用，哼，哪个二傻子会买啊。 话音刚落，他哥就从柜台里面拿了一块男表连盒一起丢进了购物车。余文立刻补救说， 手表不算啊，手表特别有用， 如果考场的钟砸了的话。这一天的百货大厦终于有了点繁华的影子，逛的人挺多， 甚至包括酒店服务生以及隔壁餐厅老板。长长的条幅从大厦顶上挂下来，写着一周一度折扣日，活动自7点至10点，半数商品5折起。今天是12月13号，第12位、13位结账的客人可额外获取抽奖机会，中奖率高达90%，大概率折上折呀。游货此生与抽奖无缘，所以他看都没看条幅，顺着滚梯上了2楼。之前买的羽绒服被棺材板报废了，他2、3、2楼转了一圈，拿了3件外套。于文看得心惊肉跳，忍不住说： 哥，你悠着点，外套你要这么多干嘛？ 以防万一。 万一又违规呢？这谁说得准呢？游货买完衣服，转头又进了超市，拿了点速食和罐头。今天折扣虽多，但对大多数考生而言，过过眼瘾可以，买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真正需要结账的人少之又少。游货从楼上看了一眼，见收银台空着不用排队，便推车上了滚梯。他那一车东西非常惹眼，所滚之处是个考生就瞪着眼珠看他。当他从7楼滚到1楼时，空空如也的收银台居然热闹起来了。游货纳闷的走过去，顿时明白了。 此时的收银台前站着一位客人，那人穿着烟灰色衬衫，身高腿长，手撑着台面的时候，衬衫布料勾勒出精悍的肩背轮廓。游货脚步一顿，翻了个白眼，这背影太好认了，不是监考官001又是谁呢？监考官周围一圈考生不远不近地站着，嘴巴张得老大，都在看他的购物车。这位大佬居然一辆不够用，推了俩。收银员合上嘴巴，木着脸清点车里的东西。游货慢吞吞地走过去，听见收银员问： 4套衣裤2件大衣，确定都要吗？ 嗯。 这些牛肉罐头也要吗？ 收银员在些上面加了重音。 嗯。 这块表。 对。 收银员的脸瘫到极致。 嗯，那这个行李箱。 秦鸠耐心告罄，手指敲着台面催促。 不用确认了，都要。麻烦算个账。 收银员啪啪敲键盘的时候，秦鸠余光一扫，看到了后面的游货，他挑眉笑了一声，冲游货说： 早啊，今天睡醒了？ 游货问道： 你怎么在这儿？ 买点考试用品。 游货从上到下扫量一眼，不咸不淡地说： 监考还要考试用品？你不是家里有楼吗？ 秦鸠哦了一声， 当监考官当然不用，当考生就难免要准备一下了。 游货冷哼一声。2秒后，游货又突然抬头。 后面那句再说一遍，谁当考生？ 我。 为什么？ 秦鸠说， 系统认为我提供帮助的阵仗大了一点，按照处罚规定，我得当一轮考生。 这处分源于帮助牌，跟游货多少有点关系。游货想了想，又多问了一句： 一轮是多久？ 目前考制来看是5门，跟你们一样，合格通过才算数。 哦。 游货想了想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又要重新塞上耳机。结果刚抬手，秦鸠又开口了： 处分期间没有科目选择权，按照规定要跟着考生走，考生可以自主挑选，我比较懒，所以选了默认。 游货拎着耳机： 默认是谁？ 秦鸠笑起来： 脸别臭，这是规定。 我给你用的帮助牌，现在惨遭罢黜，你当然跑不掉了。秦鸠摘了手套，漫不经心地伸出手。那就请这位考生多多关照。尤霍想把购物车怼他脸上。